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宋姐发现林叔上楼搜查，沈仁杰正在跟他扯皮，两人推推搡搡，后来好像又多了些嘈杂的动静，脚步声一下子杂乱起来。隔着房门，林叔听见沈仁杰大呼小叫，居然好像拦不住人，又好像有几个人冲着这里奔来。 把他拉下去看好了，其他人跟我上楼，挨个房间搜。 是。 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林叔，林叔！ 为首之人异常凶猛，直接让人把沈仁杰拦住不说，还让手下把二楼房间逐个打开找人。不过片刻就来到了最后一间房，他想也不想猛地踹开房门。林叔正好也打开了最后那个衣柜，就是刚刚发出敲动声响的柜子。柜子里全是衣服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林叔直接上手去翻，把衣服都翻开。但这的确只是个寻常的衣柜，装满了衣服。别说人了，连只老鼠都没有。方才的嘟嘟声仿佛是林叔急于寻找答案之下的幻觉。没等他想明白，闯进来的人已经不由分说上前来抓人。 把他抓起来。 是 是。 林叔脑子还在转，身手却丝毫不慢，撂手抬腿就把上前两名巡警逼退，直到一把手枪隔空指住他的额头，林叔才慢慢抬头，一脸无辜。 哎，有话好说嘛，何必动手动脚？你们是哪个捕房的？ 虹口捕房，张锦。 那不就对了吗？楼下的沈巡捕，你们看见没有？那是老闸捕房的。至于我，也算你们半个同行，是警察局的，都是自己人，有话好说啊，何必动枪？ 张简的表情没什么变化，他在看见沈仁杰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对方来历，依然动手，说明他根本没必要给沈仁杰面子，也说明他有更大的靠山。上海滩龙蛇混杂，关系错综如蛛网，寻常人稍有不慎就可能得罪了人还不自知。 我们虹口捕房跟老闸捕房井水不犯河水，跟你们市局更没有瓜葛，你们过界了。 我是来找朋友的，这家主人是我的朋友，我找不到他，现在怀疑他的仆人杀主，麻烦张兄弟你帮我立个案吧。 哦，巧了，现在就是这家主人报案，说你擅闯民宅，意图不轨。 别看张简现在一脸不近人情的样子，那是因为没见到好处。林叔自己在上海滩混了几年，虽说身在白道，可这年头黑白混淆，日月颠倒，哪来那么分明的是非爱恨？他对通吃黑白的那些小门道清楚得很，自然也知道该怎么打发张简。嬉皮笑脸的那几秒功夫，张简手里就多了几张纸，轻飘飘，连块银洋都够不上。张简没好气，心里觉得这人实在不上道，再低头一看，眼珠子不由瞪圆了。这几张纸不是废纸，而是英镑。英镑不是时下国内通用货币，但地位人人皆知，想换成银元也方便，在租界里行走有时候比银元还管用，而且面额也不小，这份见面礼可算是不轻了。张简的脸色虽然还是冷冰冰的，但眼神一下柔和许多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见钱眼开。 张老弟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你给透气儿吧，谁报的案？怎么就老你们兴师动众过来了？ 从张简赶过来的时间上看，估计是女佣一发现林叔去二楼，立马就报警了。她刚才看见一楼孙家是有电话机的，打电话去巡捕房容易，但一个女佣怎么会知道巡捕房的电话呢？况且擅闯民宅这种事情可大可小，摊上洋人自然不得了，巡捕房第一时间就得赶过来。可这户人家的主人是个寡妇，膝下只有个儿子，夫家还是乡下老财主，根本没什么关系背景。张简他们行动如此迅速，实在不合常理。张简面皮没动，嘴皮却动了动，冒出一句悄悄话： 这电话是直接打到江公馆府上的，我正好在江公馆府上做客，江爷一接立马就让我过来了。 哪个江爷？ 江河。 是他？林叔微微眯眼，又是一个老熟人。雨夜追杀，他适逢其会拉了江河一把，后来江河带人赶到火车上也救了他一回，还间接给他提供了何有安的消息，两人算是互不相欠，扯平了。之后林叔再没跟江河打过交道，这人像从眼前世界消失得干干净净，不闻半点音讯。但这是因为上海其实很大，你不想见到一个人的时候，可以让他感觉你从未在生命里出现过。江河跟林叔本就是两路人，对方估计也不想跟林叔有太多牵扯。但现在这个熟悉的人名又冷不防跳出来宣示自己的存在感。江河跟孙寡妇会有什么关系？林叔面色古怪起来。张俭显然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因为半小时前他也跟林叔有一样的想法。 江河是这家小孩子的干爹。 陆祖德的干爹？ 林叔的表情更古怪了。江河并不是爱多管闲事的人，居然会收一个小孩当干儿子，莫非真跟孙寡妇有什么牵连？难道孙寡妇那个早死的丈夫坟头上已经青青一片草原？张俭看他神色变幻莫测，还以为他后悔得罪人了。 你要么现在跟我走，去给江爷赔个罪，兴许还来得及。 林叔倒是想见见江河，问他怎么跟孙寡妇母子扯上关系的，但现在不是时候，他迫切想弄明白那个发出响动的衣柜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不过有张俭在这里作梗，现在肯定是探不成了。 也成，那我就…… 哎呦，太太，您可算是回来了。林先生趁您不在，随意搜查翻找，也不知道是想做什么，还跑到了二楼去，把房间全部闯了一遍。 什么？ 您快上去看看吧。 来人的确是孙氏，瘦削苗条的身材，身量也是林叔记忆里那般高矮。对方面色苍白，像是大病初愈，但神情却很严肃，浑然没了那天夜里的哀求急切。林叔看着他上楼走近。 林先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 他没有问张俭等一帮巡捕，反倒先问起林叔，语气之中隐含质问。但他的眼神……孙寡妇站在张俭他们面前，离林叔很近，也就是说其他人都看不见孙寡妇的眼神，唯有林叔看见了。他的眼神和语气截然相反，若说语气有多严厉强势，眼神就有多绝望。哀泣、痛苦、悲戚，短短一瞬，仿佛已经历过世间最绝望之事，沉浸在苦海无法自拔。一盆冰水由头浇下，把林叔由头到脚浸透了。他内心的震撼远比面上浮现浅浅克制的惊讶来得浓重。孙氏一个守寡妇人，家有余财，日子也不难过，就算跟公公婆婆关系不睦，现在也已经搬到上海来了，老人鞭长莫及，再想干涉也有限。一个死了丈夫的人虽说不幸，可天下大不幸比比皆是，比孙寡妇惨的人要多。可林叔从未见过有人露出孙寡妇这样的眼神，他在用眼神向自己求救，就像那天夜里塞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救我两个字。不同的是，这个眼神远比那短短两个字更具有震撼力。孙寡妇到底遭遇过什么？求救可以作假，眼神却做不了假。如果他连这一眼都是装出来的话，那林叔真的要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又或者处于什么险境之中，无法说出来，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隐晦向林叔发出求救信号？如果他的周身充满危险，连他也随时无法幸免，那这份危险又是从何而来？会是跟江河有关吗？漫天思绪划过脑海，林叔继续照着自己的思路将应答进行下去。 上回过来探望，我看孙太太你昏睡不醒，女佣又多有怠慢。陆祖德还曾私下与我上司岳长官说，你不是他亲娘，仿佛多有隐情，最担心你出事儿，特地再过来看看。 多谢林先生的关心，您上门做客，我自然是很欢迎的。但您这样未经主人许可就四处搜查，如强盗一般，让宋姐如何不误会呢？林先生的做派，委实令我不解。但是您先前帮忙找回祖德，我心里是很感激的。往后还请不要这样了。啊，张长官，先谢过您及时赶来。不过林先生是我朋友的妻弟，还请看在这份上，不要与他计较。宋姐，拿些茶酒前来，给各位长官都送一送。 是。 这么说，孙太太是不想追究了？ 只要林先生以后别再这样擅闯民宅，今日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。 行，那江爷那边我要怎么交代？ 啊，江爷那边我改日带孩子上门致谢，张长官无需担心，回头我就会遣人和江爷说的。 女佣拿着托盘过来，上面全是白花花的银元，张俭身边的人也都笑开了眼。张俭点点头，他本来就是受人之托走一趟，两边的钱都收了，自然也就不想多事。 既然如此，张某就先告辞了。兄弟们，收队。林兄，走吧。 林叔自然不能不走了，他根本找不到单独与孙氏说话的机会。女佣宋姐一直牢牢黏着孙寡妇，寸步不离。孙寡妇微微扬起下巴， 还请林先生下次上门的时候光明磊落些，别再干这些窃贼才会干的事了。 抱歉，今日是我梦浪了，不知孙太太下次什么时间方便，我再登门致歉。 事后再说吧，林先生请，我就不送了。 随着一行人下楼，刚刚被拦在楼下的沈仁杰看见林叔安然无恙，也松了口气，要不然他还真不知道怎么跟岳定堂交代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